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21年9月4号，星期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新一代列车控制系统亮相服贸会，车车通信更加智能。 服贸会执委会办公室决定增加每天预约名额，先约先得，约满为止。 中秋假期火车票明天起开售，疫情对出行有影响吗？ 中国国宝大会今晚将在央视财经频道开播。 腾讯拟推出个人微信云存储付费服务，微信聊天记录将会可以实现云端备份和恢复。 阿富汗塔利班推迟了原定于9月3号召开的宣布新政府组建仪式。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张焕月。张工你好。 哎，三叉你好。 嗯，昨夜今晨啊，应该说今天一整天啊，北京都是有一次降雨的过程啊，有些地方还出现了积水的情况，请张工为我们介绍一下整体这场降雨情况如何。 嗯，这场降雨啊，因为从昨天22点开始，到今天早上9、4点钟的时候，那个雨下得非常大。那白天这个雨看来还不是太大，那么在北部地区稍微大一点。那么我统计昨天晚上22点到今天17点50分，我统计这个降雨的情况，全市平均降水量达到了22.7毫米，城区平均是26.1。那么最大的降水量在密云站这个地方是145.3，城区的最大，那么在海淀是139.5，最大的雨强也是在海淀是94毫米每小时。城区达到或超过50毫米的这个降水是站点有19个，全市有52个，大于等于100毫米这个降水站点有9个，全市。 嗯， 那么目前这个降雨比较大的区域在这个海淀的西北部局地，像昌平局地、延庆、怀柔和密云局地，这些地方雨还比较大，阵雨一个小时怎么有大的地方有个20到30毫米左右。那么今天这个随着系统的东移啊，看来这个比较大的降雨区域在向东移动，未来这样影响到怀柔啊，像密云、平谷、像顺义。那么城区的这个平原地区这个降水啊，看来不是太大了，也就是个别是一般指3、5毫米，个别地方也就是10个毫米左右。 嗯， 那么入夜之后啊，这个降雨的趋势都将有所减弱。半夜前后啊，这个降雨系统将过境本市，那么就是后半夜这个降雨就逐步逐步结束了。 嗯， 另外来看，那么今天夜间因为湿度比较大，能见度啊只有2到4公里，局部地区会小于1公里，那么驾车出行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一下，是这么个情况。 嗯，好，非常感谢张工的详细介绍和提醒，再见。 再见。 嗯，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阵雨，局地大雨转多云，南转北风3级左右，阵风6、7级转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属于2级良。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18点05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今天首先来重点关注服贸会。2021年服贸会首次设置供应链及商务服务专题展，展示生活服务、交通运输、物流服务等供应链企业的新产品、新应用。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茶人吗？ 在首钢园焦化厂西街，造型圆润的星巴克移动咖啡车吸引了很多参观者。白绿相间的迷你巴士打造了一个小型咖啡店。工作人员应龙介绍说， 我们有非常专业的伙伴现场进行咖啡煮制和食品的提供，跟门店一样的服务，但其实给客人的体验是不一样的。

走进东城竹毡厂，仿古的牌楼、雕梁画栋的彩绘、青砖灰瓦的院墙，古朴韵味扑面而来。 欢迎这边小伙伴啊，咱们今天请到的是北京玉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的传承人。 在一个透明的 5G 非遗直播间里，不同的非遗工艺大师和文创精品与观众见面。印玺制作技艺传承人王健将即将举办的北京冬奥会宝展示给网友观众。会宝一牛以瑞凤为原型，寓意对冬奥会圆满举办的美好祝愿。 这个是2008年的奥运玉玺，这个呢是2022方冬奥会的瑰宝，形成了一个龙凤呈祥，双奥之城真的很圆满了。 这个 5G 非遗直播间由虹桥市场创建，每天平均4场直播，让观众足不出户感受京味文化。虹桥市场董事长徐泽介绍， 包括玉雕、唐天燕毽子，有包括内画鼻烟壶等等等等，一共15位大师连播19场，通过线上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非遗的文化，同时呢，也是更好的与商业结合。 在故宫以东板块，一款多宝格下午茶吸引了大家的目光，豌豆黄、老酸奶等传统小吃与玉玺、锦鲤等造型元素融合起来，给人们带来文化新体验。北京饭店诺金市场部绿晨曦介绍， 这个是祥云状的绿豆糕，这是一个仿玉玺的一个造型，您咬开它里面是茉莉花巧克力，结合这个下午茶，还有我们穿上旗袍然后做头发拍照，可以感受很正宗的那种民国的京味的下午茶，还有那种文化的氛围。 由王府井书店、严佑济、韩芬楼等书店组成的书香之韵板块，让东城展书香气四溢。布衣古书局创办人胡同带领观众从如何正确打开一本古书开始，开启与古书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我这会儿特别选的庚子都门记事诗，一个是燕京碎石记，这两个书都是跟东城有密切关系的。我们展示的呢是传统文化的一种现在遗存，因为毕竟咱这现在所看到这些东西都是通过这些文字流传下来，这些文字的载体就是这些古书，让更多的人展示古书这样一个机会，或者我们就努力来参加了。 东城主展场来自戏剧、出版、博物馆、非遗、中医药和金融等数十个行业近40家文化企业和机构带来了看家本领。而在主展场外，东城区4场分会场活动也将同期联动举办。东城区文促中心主任李佳介绍， 在东四胡同博物馆呢举办东四之美、美中之美国风镜像摄影展，在嘉德艺术中心举办漆器艺术亲子研学之旅，在龙福文化艺术中心呢举办中国油画展，在北大二院举办追觉醒年代看伟大开篇的红色基地的打卡活动，通过多点开花让更多的市民呢走进东城，感受东城区深厚的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和创新文化。 今天在2021服贸会怀柔区专场发布会上，怀柔区文旅局副局长、文促中心副主任魏兰生介绍，北京电影学院新校区一期进入到竣工验收，首批9个院系1400名师生预计2021年9月中旬入驻。 二期工程正在加紧前期的手续办理，计划2025年全部建成投用。全部建成之后呢，将会有4000余名影视高端人才长期在阳宋镇工作生活。同时，德勤大学、中影培训教育基地、中国科学院大学等院校和刚刚落户的中公教育将会持续为中国影都输送人才。 另外，记者今天了解到，为了满足广大观众参观服贸会的需求，服贸会执委会办公室决定增加每天预约名额。您可以通过服贸会官网、官方 APP 和服贸会微信小程序提前预约参观，先约先得，约满为止。好，18:19，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中秋假期火车票明天起开售，疫情对于出行会有影响吗？中国国宝大会今晚将在央视财经频道开播。腾讯拟推出个人微信云存储付费服务，微信聊天记录将可以实现云端备份和恢复。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18:20，这里是孙畅和江宁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我们来关注北京其他方面的消息。由北京燃气集团自主采购的第一船进口 LNG， 也就是液化天然气资源，今天中午的11:50，在唐山 LNG 接收站完成卸船作业，标志着位于这一接收站的北京市政府天然气应急储备设施正式运行。 本次抵达的 LNG船载货量约为6.8万吨，容纳的液态天然气约15.2万立方米。LNG 通过卸船管线将全都存储在由市政府委托北京燃气集团于唐山 LNG 接收站内建设的两座应急储罐之内。卸船完成之后呢，两座储罐的平均液位将会达到15米，气化后可以提供约0.95亿标准立方米的天然气储量，为今年冬季首都天然气的供暖提供保障。 唐山 LNG 应急调峰保障工程在去年底建设完成，将进一步增强京津冀地区，特别是北京市的天然气调峰供气的保障能力，形成不少于日均3天用气量的天然气应急储备能力。这两座储罐满罐运行之后，可以确保每年采暖期之前，北京市天然气应急储备量不低于1.65亿立方米，进一步保障首都冬季用气需求，提高首都调峰保供能力和极端天气应对能力。 再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根据北京大兴微博消息，昨天晚上7:30，大兴区北藏村村镇六合庄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截至目前，造成村内路边治丧人员20人受伤，其中1人危重，4人重伤，15人轻伤，伤者都已经送往医院救治。涉事司机马某已经被公安机关控制，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热线方面的消息，近日家住朝阳区甘露园南里2区19号楼的居民王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他们小区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但是她所居住的这栋楼2001年才建成交房，却也被纳入到老旧小区改造名单。王女士认为这样的旧改没有必要，而且浪费财政资金。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实习生张瑞的报道。 甘露园南里2区大部分居民楼建于上世纪80-90年代，而19号楼2001年左右才建成交付使用。目前甘露园南里2区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19号楼也被纳入改造范围。9月3号记者探访时，居民王女士指着这栋楼说：“ 全部都改了。”楼里刷墙，外墙也刷，保温层也做。 据记者了解，今年5月份这栋楼开始旧改施工，施工人员对楼体进行加装保温层等作业。对于这栋楼被纳入老旧小区改造施工范围，王女士表示不认可。 我们这个房非常的新，国家既然掏了这个钱了，我觉得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该这么造。 在楼内，王女士指着新铺设的管线举例说：“ 哎，这是他们铺的，这盒也是他们铺的，这是网线。我们本身入住进来都已经有网线。” 王女士告诉记者，在改造之前并没有人征求她的意见。 你改造没有经过我同意。 记者在楼内走访，多位居民也向记者表达了与王女士相同的观点。 需要说你一次性的都给一改的去那什么？ 很多地方是不需要改造的。 哎，对对。 属于老楼不应该不属于老楼，我觉得没必要， 没有必要改。 我觉得 甘露园南里2区19号楼到底是不是应该纳入老旧小区改造？王女士表示，她希望有一个明确的说法。那么，按照北京市相关规定，纳入老旧小区改造房屋的楼龄标准是什么？记者向北京市住建委房屋安全与设备管理处咨询，工作人员表示， 2000年建设的房子，以前建设的。 而居民们告诉记者，19号楼2001年左右才建成和交付使用。据记者了解，甘露园南里2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由属地组织实施。属地到底对甘露园南里2区19号楼建设时间是如何认定的？目前居民发出的质疑声音该如何回应？记者致电小区属地甘露园南里2区社区居委会负责人表示，需要记者提供采访提纲才能进行回复。 我发提纲吧，采访明白，肯定会有人接待您这事儿的。 9月3号，记者将采访提纲等相关材料发给对方，不过截至发稿，记者还没有收到回复。记者也致电属地高碑店地区办事处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您说的这个情况呢，我记了，给您回个电话。 截止发稿，记者也还没有收到回复。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还是热线方面，近日家住石景山区苹果园街道东下庄路26号院的居民王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小区院内的垃圾清运工作有待提高。一是生活垃圾的清运中转存在扰民现象，二呢就是小区围墙坍塌之后，建筑垃圾没能够及时清运，影响了生活环境。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的报道。 王女士反映，自家小院内的垃圾清运工作有待提高，其中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生活垃圾的清运中转存在扰民的现象。 他每天早上4点多来，这声音可大了。对，就是想跟那环卫公司沟通一下， 推迟从凌晨改到白天。 此外，王女士告诉记者，小区北侧的围墙坍塌之后，建筑垃圾没能及时清运，已经堆积了1个多月，影响了居民的生活环境。 和北边的这个小区，两个小区之间的这个墙，是7月18号下大雨那天冲垮的，就是砖头、瓦块、泥土，把我们这个消防通道跟出行的这个通道啊，全都给占满了。 随后记者将王女士反映清运的问题反映给了属地苹果园街道办城建科，工作人员表示将尽快协调第三方公司解决。 我让他们已经通知他们往后延迟一下协调了。 随后负责这一片区垃圾清运的第三方公司文勇建业保洁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回复记者表示，将调整生活垃圾清运的时段，争取向后延迟，改为每天的上午清运，以配合居民的日常作息时间。 正给工人想打电话呢，拉垃圾的让他每天8点以后去，以后街道也给我们打电话了。 但是垃圾清运公司的这位工作人员表示，院内的建筑垃圾并不属于他们的清运范围，需要联系属地社区和物业公司。记者随后拨通了小区所属的北京鸿瑞物业公司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北侧的墙体坍塌之后的建筑垃圾位于两个小区的交界处，目前还不能完全清理。一是为了保护下方的燃气管线，二是需要协调两个小区的产权方沟通修缮的方案。 产权单位修已经立项了，立项了还得招标。 建筑垃圾 不那个往下塌，清不清了，把那个管道天然气管道保护起来了，他们再招标，招标了以后让第三方统一收了。 属地苹果园街道东下庄社区的工作人员回复记者表示，将加强监督并继续协调生活垃圾的中转清运时间，另外将督促产权单位完善坍塌墙体的修缮方案，早日清运建筑垃圾。 他们已经协调开了好几次会嘛，已经说是现在正在招投标修内墙的事儿，应该快了吧，再督促一下。 我们希望属地各方加强精细化管理，早日解决困扰百姓的垃圾问题。对此，新闻热线还将持续关注。 继国际音响展系列活动草莓音乐节 Live House 展演季之后，北京国际音乐产业大会又一重磅品牌活动北京音乐角昨晚正式在八达岭长城启动，将把上百场公益音乐演出活动带给市民。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在最能体现八达岭长城风貌的北门锁月城楼平台上，伴随着国际钢琴大师、联合国和平使者朗朗带来的一曲《我爱你，中国》，长城景观灯瞬时全部点亮，同时也揭开了北京音乐角活动的序幕。据活动主办方人民视讯文化有限公司负责人顾笑阳发布， 北京音乐角将从9月全面启动，计划举办上百场公益音乐演出活动，辐射人群预计超过100万。从购物广场、旅游景区、艺术中心等功能维度出发，在全市各相关区选取了影展购物广场、西单大悦城等多个点创，以创意快闪、流动演出等方式举办风格多样的音乐现场表演活动。 顾笑阳介绍，本次北京音乐角活动注重打造更有文化、更有底蕴的系列音乐演出活动，北京八达岭长城景区将成为北京音乐角的首站，推出北京长城音乐角， 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长城八达岭脚下的望京广场连续举办3场世界级的户外音乐会，还会将以创意体验为主导，为音乐会现场设计众多的互动区，都将带动当地高质量的文旅消费发展。 从去年便开始参与北京音乐角活动的企业代表范玉倩说道， 当时正好是疫情阴霾刚刚消散的时候，我们觉得特别开心，在我们的广场里可以为我们的广大消费者呈现这么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让大家可以感觉到回归到新生活的这种热情。 现场朗朗正式接过聘书，成为北京国际音乐产业大会宣传推广大使。朗朗接受采访时表示， 北京音乐角的这个活动很有意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和生活和社区连接在一起， 心和心交融的一个音乐节。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单。 2021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 马恒祥，男，1970年9月出生，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瞻仰接待处处长。作为年均接待700多万人次的纪念堂管理者，马恒祥潜心研究接待规律，形成一整套制度，组织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提供轮椅推送、医疗救护等人性化服务。在外事接待上，与涉外部门密切协作，得到各国元首赞扬。纪念堂大修改造，他与施工方在高温下共同奋战。疫情期间，他实施预约系统升级，确保安全有序。 王东，男，1971年1月出生，北京东方洋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坚持微利便民的洋洋餐饮，已拥有700名员工、25家门店，每天为20000多人提供早餐。疫情期间，王东主动承担防疫工作者的餐食配送，日均送餐超3000份，最多一天超1万份。他坚持对员工多次核酸检测，厂区每日消毒通风，食材选大供应商，每一批都可追溯，确保每一份饭菜卫生可靠。 王银平，女，1974年11月出生，平谷区水务局水务综合执法队副队长。自2001年起就从事防汛工作的王银平，2019年担任县职。今年7月10号接到强降雨预报后，他来不及安排孩子，就回单位发通知，忙部署，与同事们对历史降雨、泄洪数据等科学研判，逐一制定各水库调蓄方案。强降雨期间，他有序组织水库实施洪水调度，3天休息不足10小时，确保平谷区全域水利工程正常运行。 王爱玲，女，1979年7月出生，公安交通管理局东城交通支队科信科科长、党支部书记。在建党百年安保工作中，王爱玲依托交通安保勤务指挥系统，联动2个层面3级调度系统，对全区道路全面管控。他带队制定保障方案，建立战时每日3会商机制，坚持每日早中晚梳理完善措施，连续奋战15个日夜，对全区在用的2305套科技设备全面摸排，24小时巡检，为各项任务圆满完成提供坚实保障。 李世敏，男，1972年1月出生，中国梦登山队、中国梦登山志愿服务队发起人之一。由7人发起的登山队，7年间发展到1300多人，涵盖各行业。在李世敏带领下，他们在大自然中挑战中长距离徒步或登山，有近15000人次参加。大编织袋是他们的统一标配，边登山边捡拾垃圾，还用600多块 PVC 板和宣传布片沿途宣传。他倡导共享童年快乐成长，有70多位自闭症孩子加入队伍，感受队友的爱心陪伴。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18:34汇聚全天新闻精华，孙畅将您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来关注疫情方面。据国家卫健委网站消息，9月3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7例，本土病例1例，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都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日前，上海宣布调低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病毒核酸单样本检测价格，检测费用降到60元。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本月呢已经有青海、河北、江苏等十多个省份宣布下调核酸检测费用。其中，山东全省各级公立医疗机构的核酸检测项目最高价格调整为每次45元。 为什么国内的核酸检测价格能够做到一降再降呢？事实上，疫情发生以来，政府积极推动此类产品的带量采购。今年1月，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就印发通知，强调各地要积极探索集中带量采购方式，批量采购核酸检测试剂、防护用品等耗材，降低核酸检测成本。 以广东为例，在核酸检测方面，去年以来，广东省医保局已经组织开展两轮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和配套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相关检测试剂和耗材平均价格降幅达到78%，广东核酸单样本检测均价降到了58.4元，而混检收费是20元。 另一方面，核酸检测降价也离不开和检测试剂等产品的产能大幅提升。数据显示，截止到2020年3月31号，国家药监局应急批准了25个审批试剂。到2021年6月底，国家药监局已经批准59个新冠病毒检测试剂。 明天，2021年中秋假期首日的火车票就要正式开售了。那么，疫情对出行有影响吗？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节假日安排，2021年中秋节放假时间是9月19号到9月21号，一共3天。按照铁路客票预售期最长是15天的规定，9月5号开始呢，乘客可以通过12306网站、还有手机 APP、订票热线95105105等途径购买9月19号，也就是中秋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 目前，国内疫情仍然没有完全平息，面对即将到来的小长假，疫情防控部署也备受关注。近期，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消毒工作的通知。文件强调，各地要根据疫情形势，从严从紧落实消毒工作，飞机、铁路、客运、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要进一步强化和规范日常预防性消毒。 针对民众假期出行，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民众完全可以出游，但是出游要做好个人防护攻略。 还是在健康方面，国家卫健委近日印发《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调整工作规程》，旨在加强我国临床合理用药管理，不断规范临床用药行为，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实现安全、有效、经济、适宜的合理用药目标。 规程明确了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的遴选范围，确定了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的调整原则、周期和工作程序等。 规程提出，纳入目录管理的药品应当是临床使用不合理问题较多、使用金额异常偏高、对用药合理性影响较大的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重点包括辅助用药、抗肿瘤药物、抗微生物药物、质子泵抑制剂、糖皮质激素、肠外营养药物等。 规程明确，目录的调整共包括启动调整、地方遴选推荐、专家汇总、公布结果4个阶段。目录更新调整时间原则上不短于3年，纳入目录管理的药品品种一般为30个。 规程还要求，对于调整出原目录的药品，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该继续监控至少满1年，掌握其处方点评、使用量、使用金额等情况，促进临床合理用药水平的持续提高。 再来关注，昨天教育部发布了第8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工作结果。调查显示，我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状况总体改善，学生的身高、体重、胸围等形态发育指标持续向好，学生营养状况不良持续改善。 不过也有一些问题有新的体现，比如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近视检出率有所反弹。虽然中小学生速度、柔韧性、耐力方面有所改善，但是大学生体质下降的趋势仍然存在。那么不达标的方面应该如何整改？如何确保中小学各年级开足开好体育课，保证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相关报道。 本次调研按照分层整群随机抽样调查方法，在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93个地市1258所学校进行调研。调研学生37万4257人， 覆盖了全日制普通中小学、普通高等学校学生。总体来看，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逐渐上升。2019年，全国6到22岁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为23.8%，其中初中生优良率上升最为明显。不过，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表示，青少年的近视、肥胖等问题，还有大学生体质下滑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2020年又受到疫情的影响，青少年的近视率又上升了2.8%。 三年前发布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强调，要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还有体质健康状况纳入到政府的绩效考核。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副司长刘培俊介绍，对于不达标的地区和不达标的方面还将加强整改， 加强考核，教育部等四部门面向各省级人民政府履职尽责防控近视进行分年度的考核，就是逐省考核、逐年考核，把近视防控的总体方案还有光明行动的8项措施落实落地，要落到位，通过各项措施真正让孩子的行为发生转变。 为了进一步加强学校卫生与健康工作，近日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要提升学生的健康素养，提倡中小学生到校后先进行20分钟左右的身体活动，保障学生每天校内校外各1小时体育活动时间。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一级巡视员郝峰玲表示，各地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确保中小学生各年级能够开足开启体育课， 加大督政督学力度，对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持续3年下降的地区和学校，在教育工作评估中实行一票否决。2021年的6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将5项管理作为年度督导的1号工程，组织了督导检查组对各地的落实情况做了实地督导。总体上看呢，在体制管理方面呢，全国多数学校能够按规定开启开足体育与健康课程。 王登峰表示，意见明确，新时代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坚持健康第一，要教育学生树牢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学会和掌握健康知识与技能。 健康教育要真正抓好落实，近期呢将会有大中小幼健康教育大纲和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的出台。另外呢，为了帮助各地各校开好健康教育的课程，我们还会组织专家利用信息化手段去发布相关的课件和信息化的资源，进一步的强化学校体育，切实增强学生体质，同时呢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锤炼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 贵州省纪委监委近日通报6起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醉酒、饮酒驾驶典型问题，充分发挥警示教育作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违纪违法行为发生。 其中，遵义市湄潭县发改局退休干部邓觉飞醉酒驾驶发生交通事故问题。邓觉飞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撞向道路旁的路灯电杆，造成电杆及车辆不同程度受损。事发后，其主动报案，邓觉飞受到留党察看处分，降低退休待遇。 还有六盘水市六支特区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教导员傅尚波酒后上高速逆向行驶的问题。傅尚波饮酒之后驾驶机动车上高速之后逆向行驶，被公安交警部门查获，被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给予罚款1200元。傅尚波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黔东南州锦屏县社会保险事业局原局长龙安全醉酒驾驶发生交通事故问题。龙安全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行驶过程当中，与对向行驶的重型货车发生碰撞，之后向右前方挪动时，与另一辆停放在道路右侧的客车发生刮蹭，导致3车不同程度受损。龙安全因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 再来关注一起突发事件。记者从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委宣传部了解到，9月4号4点多，在 G229 国道博利县大四站镇双星岭路段，一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一挂车与一台四轮拖拉机相撞，造成15人死亡，1人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 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纪念日，由湖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办，台湾辜金良文化基金会董事长蓝伯洲策划的反殖民与台湾光复日据时期台湾历史图文展当天在位于武汉的湖北省图书馆开幕，全方位展现台湾同胞在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间的爱国主义光荣历史。我们来听一听中新社的报道。 展览通过大量珍贵历史照片和20000余字文字叙述，展示了1895年至1945年间台湾民众波澜壮阔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回归祖国怀抱的斗争历史。展览由湖北省台办主办，台湾辜金良文化基金会董事长蓝伯洲策划，内容包括誓言、誓不成倭、史政与耻政、反占领之战、武装抗日、殖民统治与教育、文化抗日、雾社起义、呼唤祖国、参加抗战、民族纯血的脉动、回归祖国、煞尾等单元。展览将持续至9月22日。湖北省台办主任庄光明指出，台湾反侵略斗争是中华民族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海峡两岸血脉相连的历史连接，要牢记这段历史，不断从艰辛奋斗的历史中吸收养分，从民族的苦难辉煌中吸取力量。期待两岸同胞肩并肩、手牵手、心连心，为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努力奋斗。 我们是幸运的一代人，因为现在是和平与发展的年代。但是今天这样一个展览，就是可以提高我们作为青年人，就是唤醒我们对那一段沉痛的历史的那一段记忆，然后继续为两岸和谐统一做出自己的奉献。 就希望青年人可以在学习之余呢，更加的加深对两岸的了解，尤其是历史，因为历史承载着这一方的文化。 此次展出的史料是蓝伯洲30余年走访调查收集而来。他表示，巩固两岸和平发展需要恢复台湾的历史记忆，希望通过图文展让两岸同胞，尤其是青年一代，认识日据以来台湾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光荣历史，推动两岸早日和平统一。 这些史料的收集有很多是我在采访的过程里面一些历史当事者所遗留的一些照片，很多历史当事人的家属后代留下来的照片，大概它的来源就是这样。我想那个历史教育比他学生自己去读一本书要更有效。 两岸青年学子在武汉的台师、台商代表等150余人参加开幕式并观展，台湾抗日家属协进会创会会长林光辉、台湾抗日志士罗福兴孙女罗秋昭在开幕式上通过视频致辞。 真正的台湾历史是有爱国主义光荣历史的这种台湾，那我们就要从这个认识以后，帮助用不同的方法帮助这样的真正正面的力量壮大起来。 据悉，反殖民与台湾光复日据时期台湾历史图文特展始办于2015年11月，已先后在台北、台南、上海、广州、北京等多座城市举办40余场。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接下来再来关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博知识竞答节目《中国国宝大会》第一季将于今天在央视财经频道开播。节目每周六19点播出，每集90分钟，一共12集。 节目以从国宝读懂中国为主题，围绕全国140多家博物馆的近1000件文物精品，让选手和观众通过文博知识竞答开启一段中华5000年文明的探索之旅。 节目中有最早出现中国一词铭文的西周青铜器何尊，有最早记录99乘法口诀表里的里耶秦简， 有春节联欢晚会上新年钟声的来源唐景云钟，有2000年前记述了应对传染病诊断、报告、鉴定、隔离制度的云梦勤俭，还有对探寻中华医学经脉针灸理论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西汉人体经脉漆木模型。这些珍贵的文物能让所有的选手和观众都感受到中华文明的久远和厚重，从国宝中读懂中国。 本届中国国宝大会的36位选手都是来自于不同职业、不同年龄阶段的文博爱好者，有11岁的小学生、78岁的退休教师、留学海外的金融学博士，还有园林工人等。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用自己的所知所学，在中国国宝大会这个舞台上讲述中国故事，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 中国日报报道，腾讯拟推出个人微信云存储付费服务，这意味着微信的聊天记录可以实现云端备份和恢复。目前呢，微信仅支持迁移聊天记录到另一台设备，以及备份聊天记录到电脑。如果设备丢失的话，没有及时备份的数据无法恢复。 据了解，这一业务可能会采用按年付费的模式，苹果用户可能在每年180元左右，安卓用户可能在每年130元左右。但是这个费用具体可以存储多大容量的数据还没有得到确定。知情人士表示，当前这个项目仍在最后推动当中，具体细节没有最终敲定。 截至发稿前呢，腾讯也没有给出明确回应。腾讯2021年第二季度的财报显示，截至6月底，微信以及 WeChat 月活跃用户已经达到了12.5亿。业内专家指出，如果这一新业务能够成功推出，将会吸引不少用户付费购买。但是上了云之后，如何确保用户的数据隐私安全和服务质量是关键。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阿富汗局势。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报道，塔利班推迟了原定在9月3号下午召开的宣布新政府组建仪式，目前相关准备仍在进行当中。我们来听一听相关的报道。 此前根据阿富汗黎明电视台的报道，阿富汗塔利班将在当地时间3号下午正式宣布新政府的成立，但因为相关准备工作还没有最终完成，新政府的成立仪式被推迟。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对媒体表示，最快也要等到9月4号才会宣布新政府成立。据媒体披露，阿富汗新政府的权力结构可能跟伊朗类似，阿富汗塔利班的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将作为国家的最高领袖，其地位位于总统或总理之上。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军事委员会负责人雅各布、塔利班驻卡塔尔多哈政治办事处副主任斯塔尼克扎伊以及希拉驻丁哈卡尼都将在新政府担任要职，其中巴拉达尔将担任政府首脑，出任总统或总理。巴拉达尔出生于1968年，是塔利班的创始人之一。2010年，巴拉达尔在巴基斯坦被捕，直到2018年被释放。之后，他被任命为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和驻多哈政治办事处主任，负责与美国和阿富汗政府进行谈判。 在阿富汗北部的潘杰希尔省，反塔利班势力与塔利班仍然在激战，最新的局势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潘杰希尔省位于阿富汗北部，阿富汗塔利班在8月15号进入喀布尔之后，部分反塔利班势力在潘杰希尔省组建阿富汗民族抵抗阵线，由前北方联盟领导人埃哈迈德·沙阿·马苏德之子埃哈迈德·马苏德和副总统萨利赫领导。目前，潘杰希尔省是阿富汗境内唯一一个塔利班还未占据的省份。民族抵抗阵线与塔利班日前曾举行谈判，但以失败告终。9月2号、3号双方连续激战，塔利班方面在3号晚声称他们已经全面占领潘杰希尔省，埃哈迈德·马苏德和萨利赫已经逃离阿富汗，但萨利赫随后予以否认，称战斗仍在持续，他本人仍在当地，将继续对抗塔利班。9月3号，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发表声明，敦促塔利班和民族抵抗阵线停止战斗，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 有最新消息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9月13号前往日内瓦，并召开高级别部长级人道主义会议，应对阿富汗不断增长的人道主义需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前一段时间，因为阿富汗局势恶化， 再加上美国及其盟国的撤离行动，占用了喀布尔国际机场，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的航班无法进入阿富汗。世界卫生组织计划向阿富汗运送的500吨医疗物资只能滞留在阿联酋。美国政府还冻结了阿富汗中央银行在美国金融机构存放的资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暂停对阿富汗的资金援助，这进一步加重了阿富汗的人道危机。9月3号，阿富汗多个医疗卫生机构的成员走上街头，抗议世界银行暂停向阿富汗项目提供资金。抗议者称，此举将导致2000多个医疗中心关闭，大约26000名员工失去工作。为了尽快恢复喀布尔机场的运行，两个来自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已先后抵达喀布尔机场，为机场恢复运营提供技术支持。卡塔尔方面3号表示，卡塔尔和土耳其的技术团队已经修复了喀布尔机场的大部分技术问题，机场有望在未来24到48小时内开通人道救援通道，以保障人道救援物资进入阿富汗。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9月2号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经从8月29号起恢复了向阿富汗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的航班。航班自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至阿富汗北部的马扎里沙里夫，向阿富汗运送急需的食品、药品等人道救援物资。 再来说一下疫情方面，韩国连续59天新增病例呈4位数，放宽部分防疫措施。3号，韩国报告新增1709例新冠确诊病例，新增病例已经连续59天呈现4位数了。在新冠疫情持续扩散的情况下呢，韩国政府将现行的防疫级别再次延长4周，但是为了减轻中小工商户和个体户的经营困难，还放宽了部分措施。首都圈等实施保持社交距离第4阶段措施地区的餐厅、咖啡厅可营业到当地时间的晚上10点，延长1个小时。私人聚会限制人数，包括完成疫苗接种者在内，增至最多6个人。 韩国政府还发布了中秋节连休期间的防疫对策，政府呼吁尽可能减少中秋节返乡探亲人数，返乡探亲人员最好在接种疫苗或进行新冠病毒检测之后再返乡。中秋节连休之前和连休期间的17号到23号一周期间，包括4名完成疫苗接种者在内，最多允许8人在家中进行家人聚会。 好，北京时间18点56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阵雨，局地大雨转多云，南转北风3级左右，阵风6、7级转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预计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呈6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江宁、孙畅，责任编辑杨红，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